花一片一片飞舞在我的喜马拉雅，好像我对你堆积的思念，把这苍茫世界悄然铺满呀。天地相连的云朵还在倾听我俩爱的神话。 神话。